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点击主页下方有一个互动两个字，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与此同时呢，我在咱们的聊天室里面发了一张二维码的截图，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呢进入到我们听友的微信群里来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聊聊您都知道哪些民间救援组织呢？我们都知道，从7月20号开始，河南郑州、新乡等地接连遭遇了超过历史级值的特大暴雨，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城市运转停摆，导致无数的百姓受困。包括咱们北京在内，全国多个救援队紧急驰援河南，其中呢，有一支身穿蓝色衣服的救援队，就是咱们北京蓝天救援队。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好奇说，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这么巨大而神奇的一支队伍哈。所以今天朋友圈我们请来了一位啊，两位嘉宾，一位是本次河南救援的带队和前线指挥，石景山红十字蓝天救援的队长郭志军队长，欢迎郭队长。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另一位嘉宾呢是这次随队采访的咱们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悦，欢迎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包括今天郭队长也是穿着他们的救援服来的哈，在您那个左胸前那个标志就是 BSR 的标志，这应该是咱们蓝天救援队的标志哈。 对，这是蓝天的 logo。 那咱蓝天救援队现在大概有多少志愿者？ 目前在册的志愿者有5万多人。 5万多人，那大概就是这个是怎么分配的呢？全国有多少支这个分队？ 目前全国具体的多少人分队，因为每天几乎每天都在发展队伍， 增加人， 对，都在发展队伍。基本上涉及到地市以上的或者县以上的都有我们蓝天队伍。 那我之前是听说咱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啊，有的还有是理发师的，还有当老师之类的。就是您这边石景山救援队里面都是做什么职业的？ 就像您说的，是各行各业， 真的 有公司的，有开出租的，还要做一些小生意的小老板，就是各行各业。 所以这次就是河南救援，就是咱们是怎么接到通知的，说我们要赶去河南一起，就是救助当地的百姓。 我们因为每年汛期以后呢，也是咱们国家最容易发生灾害的季节。本身我们在北京呢，在防汛备勤，北京蓝天呢指挥中心呢，在研判河南的水灾情况以后呢，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备，然后呢发出命令，让我们集结，然后赶往灾区。 所以那个这个准备过程是接到通知直接就去了吗？ 大约是3个多小时，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吧。3个多小时集结完毕。 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哈。王悦我是知道，这是我们同事哈，当时他也是就是直接安排给你的任务，就跟着一起随队出去。 其实那天是忽然 忽然间看到了一条报道，说咱们北京蓝天救援队要驰援河南，然后呢我就试着去联系咱们蓝天的队员，没想到直接就联系到了郭队长，然后原来是想说给他们送行，记录一下他们整个出发的这个过程，但是在问到我能不能随队采访的时候，郭队长说了四个字，有何不可 啊，就是可以的意思。 我也是立即就是收拾了一些我的这个行装，然后就紧急的赶往与他们会合，走上了这条驰援河南的道路。 咱们是一共去了七天的时间哈。 对，七天，然后在卫辉待了一天。 那就是整个过到了河南之后，这个救援是怎么开展的？ 我们到达，先到达到新乡。到新乡呢，在进入新乡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路边的一个货车司机给拦到了，等于还没进入市区，我们就开展了第一起救援。他是开着自己的货车，在被困在一个立交桥里头了。当时那个我们到现场以后呢，车跟前的水深大概在一米五到两米左右吧。司机万幸从车里这个爬了出来。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用我们车上的绞盘，然后人呢，汤水，到那个货车前挂上以后呢，让保护着司机重新上车，然后把车倒着给蹬出来了。把车蹬到安全地带，然后嘱咐司机报保险公司，然后通知家里人或者报修理厂。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然后把车移走。 这是去了之后的第一起救援。 对。 当时我记得节目里还咱们还连过线，就介绍了当时情况。那到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起救援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到我们蓝天河南的河南省的指挥中心，然后去报备。报备完以后呢，指挥中心这是要求我们到也是河南这次水灾的一个重灾区，就是巩义的米河镇。我们第一时间就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那个镇上。 所以这次的这个难度来讲的话，因为以前包括地震呐、台风都有蓝天救援队的身影，这次去河南这个难度，您觉得相比于往次是属于难一些的还是简单一些的？ 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也是我们出的比较及时吧。因为很多水域的险情还没有完全排除，尤其是路上，我们在进入新乡的时候就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到哪儿只要是有桥的地方几乎都是过不去的。最后都是在绕了将近三个小时才到达指挥部，才找到指挥部。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好奇，就是包括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大家都还是问，就是你们当时去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 我们出救援呢一般是都要携带这个灾区能够生活七天左右自给自足的这个后勤保障。 你就带着吃的去？ 对，吃的喝的都是要带齐的。 那住呢？ 住我们带帐篷。 就等于你们还要带救援物资，还要带上自己的补给。 对，最主要的是装备，带装备 很重要哈。那个王悦当时是你是行装都准备好了吗？ 其实因为特别的匆忙，所以在吃的这个方面其实并没有带很多，所以也特别的感谢郭队长这一队，就是和他们同吃同住。但是其实我了解到的就是咱们蓝天的这个队员带的大部分也都是方便食品，像方便面、矿泉水、面包之类的。然后住的话，那就是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台，然后就扎帐篷，就这么睡地上。很多的这个队员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听着环境就特别艰苦 灾区嘛，因为我们是去救灾的，是去帮助这个灾区的，不是去享受的嘛。 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情况是，你们到的时候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到达米河镇以后，说实话，真的是满目苍苍，那个触目惊心， 就是受灾很严重是吧？米河。 对。 那个在这个之前，你们去之前是要有一个统筹安排吗？就比如说把装备需要什么都要都带齐。 一般的我们的装备都是我们队的装备都是模块化的。就是水域装备是单独准备好的。然后地震装备是单独准备好的。因为就是我们备灾的装备和训练的装备都是分开的。 哦，就平常用的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呢也保证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呢能够快速的出队。 嗯，所以你们带的那些装备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救援艇是吧？冲锋舟。 冲锋舟。 哦哦，就是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尤其发洪水的时候是必须要带的， 对 吧？对， 因为洪水灾害一般呢就是水衣装备必须要带齐的。 嗯， 嗯， 包括冲锋舟啊、船机啊、救生衣啊，包括一些水衣的救援绳啊，还有其他的水衣装备。 嗯， 这个都是要带齐的。 嗯，刚才您提了一个跟训练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平常还有训练。 我们平常用训练的，因为平常训练呢，我们都会找一些很平静、 嗯、 很干净的水域。 嗯， 所以呢，可能会用一些就是便宜一点的装备，因为毕竟我们很多装备都是要这个志愿者自己掏钱买嘛。 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到灾区救援的装备， 嗯， 这个牵扯到的是生命， 嗯， 不仅是我们救援人员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被救助者的生命， 对， 所以我们一般的真正到现场的装备， 嗯， 要比我们训练的装备，从这个质量上，从技术要求上，是要高很多的。 哦。嗯，就是质量更好。 对， 哦，那个我们去救援的时候装备这个钱也是要需要咱们队员们自己来筹集的吗？ 在2016年以前吧， 啊， 基本上队里的装备都是志愿者自己来凑钱来买。 嗯， 2010年以后呢，我们陆续做一些政府买服务的项目。 嗯， 每年有十几万的费用，但是这笔费用呢，除了一些必要的，比如说交一些税收啊， 嗯， 其他的都是来补充装备， 哦， 来更新装备。 嗯，那平常咱们为了能保证这个就救援的时候哈，咱们能很快速、很这个准确能找到这个救助的方法，平常你们的训练是不是也挺严格的？ 对， 哦， 因为我们志愿者组织嘛， 嗯， 首先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身一定要过硬。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管是水域训练啊、山野训练啊，或者绳索技术训练啊， 嗯， 训练的场景和要求都是按实战要求去要求，严格要求大家的。 嗯嗯，所以你们在选拔这个蓝天救援队的队员的时候也对队员们有一个初筛，就比如说身体要合格。 对，因为蓝天这个大门是对所有志愿者敞开的。 嗯， 只要你遵守国家法律，拥护政府，拥护我们党的领导， 嗯， 没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嗯， 是任何人我们都欢迎的。 嗯， 但是如果真正的想成为一线队员，那需要经过很多的专业培训。 嗯， 然后最短的你还要出勤率达标的，成为正式队员也要2年以上。 哦，就这2年是不能够去参加救援的。 大型救援基本上是参加不了的。 哦， 基本上参加不了的。 哦，那个郭队长，您是哪年加入的这个蓝天救援队？ 我是真正加入的应该是2012年3月份，因为我蓝天有一个 ID 嘛， 啊， 它是终身的。就跟咱身份证号似的，然后我2013年呢改了一次 ID， 嗯， 所以我现在的入队时间呢是按2013年来算。 哦，其实您的时间比那个还要长，对吧？ 长将近1年。 哦哦哦，您当时入队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头2年的训练， 对， 然后现在已经就后续开始正式的加入到那个正式的救援当中了，是吧？ 嗯，对。 嗯嗯，而且现在因为是这次河南救援的总指挥，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聊的时候还在说，就是郭队长在之前还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包括救援之前的防疫部分也都考虑进去了。 对， 嗯，这部分您给说一说，就是在那个准备过程当中还要考虑什么方面？就除了带救援物资，还有这个防疫部分，就是您在做统筹的时候是怎么考量？一般， 我接到主管部门批准我们出队的命令以后呢， 嗯， 说实话，我的脑子就一直的在转， 嗯， 包括我们的装备携带都需要携带什么装备，包括我们沿途的交通安全， 嗯， 包括这个营地，脑子里在想象营地要建在哪儿。还有这个，因为新冠疫情咱们一直还没有解除嘛， 对， 包括从出发一直到营地到我们救援结束的这个防疫防控这一块， 嗯， 我都整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纳入到我们这次救援的全部的工作过程当中去了。 所以这个才能有后来的这个七天之内非常迅速的这个救援的这个速度。 对， 效率非常高。 对， 嗯， 因为我们到米河以后呢，因为从新乡报备完马不停蹄的到米河以后呢，几乎也等于就是没休息。我们沿途在进米河镇的时候，因为当时交通是中断的，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在开通道路，包括刮倒的一些个电缆电线呀，包括一些障碍物啊，我们就一边往里开进，一边在清理，然后到达镇政府报备以后呢，然后也是一分钟都没有歇，就已经投入到现场了，有的是协助这个当地的消防，来这个解救被困者，还有这个搜寻这些个失联的呀，还有有可能遇难的人员。 就是在您这么多的这个救援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触头的，就是难度最大的一类救援是哪类啊？ 难度最大的，其实这么多年吧，这次救援难度最大的还是一些个高危的现场，一些个高危的现场。 所以这次救援咱们去的时候，情况比较紧急的一次救援是哪块？ 其实真正的救援还有这些个包括防疫消杀这一块，因为当初想的是比较周到的，我们做的还是按照我们预想的顺利的开展的， 就比较顺利哈。 我觉得最危险一次，也是让我真正的害怕了一次的，就是因为米河上边嘛，它有三座水库，我们到达的第一天呢，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说上面的水库超警戒水位，有可能会出现险情，然后要求我们这个协助疏散群众，疏散群众，因为当时我们的车辆呢，全在这个米河镇，镇中间的一条河的河岸上，两边已经冲毁得很严重了，我就第一时间呢通知我们的车快速掉头，然后呢要求每辆车这个用高音喇叭和人去疏散路上和街道上所有的人员，当我们看到街道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人了，我们才开始往出撤，但是撤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灾后呢唯一的一座桥进出这个米河，而且我们开通的这个过了那个桥有一段很窄很窄的泥泞路，那条路就给堵死了，堵死了，当时说的情况非常紧急，然后我的人员疏散不出去，当时我确实有点害怕了。 咱是当时多少个队员在那儿堵着？ 当时咱们第一天到达的应该是93个人，33台车，而且后边拖着这个16条的冲锋舟，所以从掉头上啊和疏散的速度上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王悦跟那个郭队长刚见面的时候，郭队长说，你瘦了多少斤，是吧？就是虽然说这次救援很顺利，就是大家都安全回来了，很好哈，但是呢，依然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付出了很多，很艰苦。你是瘦了多少斤？4斤是吧？然后 对，我是瘦了4斤。郭队长说他瘦了8斤， 瘦了8斤， 真的就是 瘦了8斤。 我经历各种减肥都没有这么快的，就确实是可能吃住都很不舒服，并且救援过程也很辛苦，才会一天瘦一斤，就相当于去了7-8天，然后瘦了8斤。 通过这次救援，就说包括王悦瘦4斤，我瘦8斤多，而且很多队员也都是体重下降的非常快。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个熬夜是最减肥的。但是这是 最熬身体的。 这个不能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平常还是尽量少熬夜，因为在现场我们刚进入的时候，营地还没有确认。因为到米河以后就马不停蹄的一分钟没歇开始就已经展开救援了。后来在当地政府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在镇外边的一个就是山坡上的一个项目，整个一个项目部，让我们作为营地进驻了。因为当时还连续的在下雨，我们扎起帐篷以后呢，工地上有那个 十公分厚的那种外墙保温板。 嗯， 那天也是第一天，也是多亏了我们铺了那个保温板，因为当时晚上就下了很大的雨嘛。嗯，多亏铺了那个保温板，要不我们没准也被冲走了。 哎，所以还是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哈、啊 嗯， 因为这两天也正好有相关的新闻。 嗯、 这到夏天，很多人愿到那个海边去玩儿。然后玩的时候呢，就容易包括秦皇岛有一个男生啊、救了三个女生，自己最后身亡。包括昨天在福建漳州，有17个人到海边去玩，也是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情。其实，看这样新闻的时候吧，也挺担忧的。尤其是那个秦皇岛的那个男生，他自己会游泳，而且他还救了三个人，但最后还导致了就是不。这个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哈，郭队长，你看那条新闻了是吧？ 那条新闻我看了， 哦， 但是就是通过我们，因为我没在现场嘛，现场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分析呢，一个是他救这几个人，可能付出了很大的体力， 嗯， 体力透支， 嗯， 再一个呢，最重要的应该是回潮流， 嗯， 回潮流他上岸的时候，把他重新卷入到河里头，卷入到海里头。所以造成这种危险的发生， 悲剧， 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发生。 嗯，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这种就是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的不可控的因素，像洪水， 嗯， 或者是我们到海边就是不小心遭遇到了溺水的情况，怎么去自救，或者是怎么，如果我会游泳的话，怎么去科学的去施救，既能保证自身安全还能救到别人。 首先呢，其实也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对社会宣传的，在汛期，尤其是有极端天气的预报了，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这个当地官方的天气预报。 嗯， 如果 走之前先看天气情况。嗯， 如果有极端天气的预报了啊，大家尽量的不要到这些个危险的水域啊，或者山里的啊，去做一些个危险的活动。 嗯， 如果我们真正的落水了，那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这是最重要的。 嗯， 要保持冷静，然后尽量的呢来抓住一些这个漂浮物， 嗯， 来保存体力，千万不要胡乱的折腾，然后大声的呼救。 还有别的点吗？就如果我们在施救的方面呢，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 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利用物体去救，要比你亲自下去救他安全很多。 就比如我身边有一根树枝，我可以就是伸，那要够不到呢，是吧？ 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溺水的了，还是你不管是遇险的，还是去救助的，首先要保持一个冷静，然后尽量的第一时间呼喊人员来帮助你，然后呢尽量寻找身边的一些个比如说木棍啊、竹竿呀，或者那个一些个漂浮物啊，比如说那个大一点的泡沫啊，或者干的木板呀、木头啊，这个先扔向被救者，遇险者，如果身边有绳索呢更好，尽量的是用绳索抛向他，把他拉上来，尤其是洪水，轻易的不要下人去救，如果在洪水里头我们遇难了。你要尽量的去找一些就说洪水冲不动的物体，比如说坚固的一些个固定物，电线杆呀，或者说树木啊，那或者一些个就是很稳定的这些物体抱住它，然后尽量脱离水面，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在洪水里就是不幸被洪水冲走的呢，也是要尽量的努力的往岸边去游，然后呢找一些个能够承托住你的一些个漂浮物，比如说一些个泡沫啊，一些个这个木板树干呀，或者说密闭的这些个塑料桶啊，这都是可以这个帮助自己的， 就是千万别在水里扑腾，是吧？ 尽量保持体力。 越扑腾可能沉得越深， 对， 越危险。确实是这样。其实刚才在节目之前，咱们也有简短的沟通的时候哈，也说过，这次你们去河南哈，也对当地的有一些 民众的表现有很多感动之处，就是除了这个害怕惊险的救援之中，还有很多感动的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当地的百姓的一些举动啊，也给你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郭队长给讲讲这个经历在。 其实这次救援呢，真的让不仅是我，包括我们的队员，包括参与到河南救援的所有的人员都有这个感触。 嗯， 就是当地这个群众的这个热情，还有当地政府这个对救灾部署的力度，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点赞的。 嗯， 我们到达以后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天吧，因为当时米河镇就唯一的一条路嘛， 嗯， 然后政府要求我们配合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来封路。封路，然后为了里边的一些个重型机械呢，尽快的恢复生产自救，所以呢，要求我们协助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把进米河镇的路给封掉。 嗯， 我们在那儿封路的时候呢，就看到车抬着这个不锈钢桶，然后放在路边，就呼喊我们去吃饭。 嗯， 那也是我们从出发到那儿两天第一顿吃上饭。 嗯， 吃上真正做的饭。然后后来呢，就每天几乎不用我们喂饭喂水去着急了。 嗯， 都是很多的这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去给我们救援人员送饭。 嗯， 而且在镇上呢，就说只要能够就是恢复这个营业的所有的餐饮部门，还有外边进驻的餐饮部门，都在给救援人员提供免费的餐食。 嗯， 这一点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他们就是自发的给你们就是救援人员提供饭菜。 对对，自发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到第三天呢，很多队员身上起的湿疹。 嗯， 然后我们到药店去买药。然后呢，这个老板或者营业人员呢，瞅我们是救援人员。就是你买什么药都不要钱的。然后我们说如果这个药您不收钱我们就不拿了。 嗯， 我们就不用了。然后老板就说那我收你成本钱，真是收了很少的钱。 嗯， 最后走的时候还有饮料啊各种这个日用品啊就会不停地往你车里塞。然后 就是咱们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啊。 对对，就说咱们国人的团结，尤其是这次在新乡，就是咱们河南人老乡的团结。真的让我感到惊讶。 王悦，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过这趟随队采访过程当中， 其实最感动的细节有很多个这个地方，包括刚才郭队长说的，就是能看到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包括我们在米河镇的时候，除了咱们蓝天的救援队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救援力量，包括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嗯， 有的是从河北来，有的是从就是更远的这个南方一直开车开了几百公里赶来。 哦， 就是为了能把一些比如说面包呀、牛奶呀、水呀，分发给当地受灾的这个老百姓。 嗯， 就看到他们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很感动的。而且我在整个随队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咱们队员的一些行为，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嗯，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郭队长提到的，我们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危险，就是刚才那个溃坝的这个危险。 嗯。 在疏散队员的时候，真的郭队长就特别着急的用手台在确定各个队里头队员的这个安全。 嗯， 然后在有队员没有回复的时候，郭队长整个人是非常着急的一个状态。等到这个队员和我们会合的时候，郭队长的这个眼圈立马就红了。 哦， 就是整个的这个氛围，这个过程里就是大家感觉非常的团结，一心想去做好这一件事情。 嗯， 就整个这个过程应该说都是非常令人记忆深刻非常感动的。 嗯， 包括像是咱们的救援进入到了后期，有的队员过生日，我们的这个队长知道了这个情况，还特意准备了一个暖心的这样小惊喜。这个郭队长能讲一讲吗？ 这个咱们去了是不是就没有网络和电了是吧？ 对。 哦，那怎么给过的生日啊？ 到那儿前四天吧， 几乎通讯网络都是中断的。 对，因为我们连线都连不上了， 都是中断的。因为我们只要进入到米河镇底边，就几乎就是失联状态。那天呢，我也是听队友说今天是我们指挥部的一个做板书的一个小女孩生日 啊， 然后 一个小女孩， 对， 咱们队里有多少个女生？ 这次原则来说，我们大型灾害，是不要求女队员出队的。 哦， 但是指挥部这一块呢，包括后勤这一块呢，也需要很多女孩子来做。所以这次也是挑选了一些有经验的女孩子来充实到指挥部来。然后我们其他的队员呢，就自发的给他做了一个蛋糕。 拿什么东西做的？ 那个蛋糕怎么来的，我还真不太清楚，反正是他们安排的。最后我们还在指挥部，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给准备了。然后就我在屋里，我们还在说事儿。那天王爷可能也在，是吧？然后突然间就外边就很热闹。我就赶紧出去了一瞅，蛋糕上点着蜡烛。然后 这简直是巨大的惊喜哈！你说在那个环境之下，还能给自己过个生日，这个生日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这种感动，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从2014年一直到这个2017年，我的生日几乎都是在灾区度过的。 您是就是暑假的生日吗？就是在这七八月份汛期的生日， 对，几乎都是在灾区中， 就是救灾最忙的时候。每年一到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洪水灾害哈。 对。如果这次灾害，如果咱再晚回来4天呢，可能我的生日又在灾区过了 啊。那大概知道您生日是几号了。确实是一个很就是难忘而且很感动的一个经历哈。刚才我看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给咱们蓝天救援队点赞哈，还有的朋友留言说那个是不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都有很多项技能，就是什么都会。 其实真正成为一个一线队员，真的是很有很多的技能要学的。 您现在都会什么技能？ 我现在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可以下水。 哎呦，这简直是全能战士。 也不行了，因为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身体条件基本上也不允许了。所以现在一般的我只是。再给大家新的队员传授技能。因为蓝天这一块，都是老队员，学到了扎实的技能以后去带新人。然后只有是，取证的时候或者做一些特专业的培训的时候，才去上外边去做。 其实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言论哈，可能这句话稍微有点冒昧，但是呢也问这个郭队长一句，就是很多人也在质疑说咱们蓝天救援队到底是不是一支专业的救援队伍。您怎么看这个专业这个词？ 其实这一块呢，我是这么理解啊。蓝天必定是一支志愿者队伍。 是一个公益性的志愿者救助队伍。 志愿者队伍。因为人员素质肯定也是参差不齐的。因为大家都来自各个行业嘛，从自身素质、身体素质，还有所学的专业的扎实程度，肯定是就是有区别、有差别的。也不排除说蓝天体系内的有些队伍，就像是网络上说的是。就是说不专业呀，或者去作秀啊，这个我不排除。因为毕竟蓝天这么大一个组织，全国几万人，几百支队伍，因为所有的这个负责人，包括管理人员，都是从志愿者做起的，都不是这专业的说管理志愿者队伍的人员。往往都是你付出的时间多，有一定时间，说白了能多往里搭钱，也许你就能去做这个队长， 也得有精力啊， 对， 投入精力， 所以呢，我不排除就是说，社会上也好，或者咱们政府部门也好，对蓝天的这个监督，或者说提出一些个。意义，这些个呢，我认为对蓝天是有好处的，更加的鞭策我们，来这个找出自己的不足，是吧？因为蓝天从 一开始建立由远山队长建立起来，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包括我、哦、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公民， 嗯， 来带这支队伍、嗯、都是一边干一边学一边摸索着经验在做， 嗯， 所以我也希望呢那个广大的群众也好， 嗯， 来更多的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有意见我们接受，诚恳地接受大家的这个指正和建议、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更加健康，更加稳定地去发展壮大。 嗯嗯嗯，我感觉郭队长真的是非常用心，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蓝天救援队的整个这个团体的成长过程当中哈，也包括咱们这次去随队采访的记者王月，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哦，原来这次随队采访的是一个女记者，就是不光是咱们女队员，可能你去也要面临很多危险啊，面临着这里面可能吃住都很不容易的一个这个情况，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嗯、因为作为女记者对女性会有特别的一个关注， 嗯， 其实我发现队里也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比如说有做医生的， 嗯， 那么呢她就利用她的这个特长承担起了整个这个消杀的这个任务， 嗯， 包括消杀岗亭的这个设立，让队员们就是回到大本营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这个环境下，然后有一个这个安心的这个休息之所。 嗯， 那么也有的这个队员，他可能说，现实当中他是个会计，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就承担了后勤保障的这个部分。 嗯， 我有见过一个女队员，她是会计，你想，她每天经手的钱可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数额， 嗯， 但是她在现场买10块钱一双的拖鞋都要犹豫好久，特别的心疼，都还在说能不能去找到更便宜的拖鞋来买，就是因为她知道咱们的队员们拿出自己的钱来都非常的不容易， 对，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来对待这个整个救援的事儿， 嗯， 然后大家其实男队员和女队员无论从吃住的这个条件上 都是一样的，嗯， 甚至有的女队员说睡觉起来感觉这个雨水就在身底下，在这个防雨布的身下滑来滑去、 嗯、 但是她也没有说我去因为我是女生我要搞一些特殊情况，都没有，大家都是同吃同住、 嗯、 同样的这个情况， 看来女性力量也是非常伟大的，关键时刻看出来了。 对，王爷决定跟我们随队走的时候，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 我说一个是环境，一个是生活。 嗯， 因为在蓝天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蓝天没有女人。 哦， 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 哎呀， 这是我们队内一直这么说的。 嗯， 而且在现场 话糙理不糙。 对。嗯，而且在现场呢，王爷可能也见到那个咱们大型队的那几个女孩子，是吧？到指挥部跟我去要求任务，那跟我急了，必须要上一线。 哦， 然后我 就本来队长还挺心疼他们，你们在这个后方哈， 要求必须上一线。 哦， 我说有些这个灾害现场不像咱们在城市执行一些个普通的救援任务。 嗯， 我说他要求技能、心理承受能力、体能。都是要求很高的。 嗯， 而且他们可能上一线的心情很迫切吧。 对， 那在指挥部跟我急了。最后呢，我给他们讲，就是说咱们、 嗯、 在灾区防疫防控这一块更重要。 嗯， 我说咱们要营地要全部封闭起来。 对，因为大灾之后就一般都会有大疫。 对，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嘛。 对， 然后而且还有新冠疫情这一块， 嗯， 所以咱们的营地呢，建立之初，当初就是按照全封闭的要求走的， 嗯， 啊，然后所有女队员全部充实到咱们防疫防控这个一个组， 嗯， 啊，一个组，包括正好咱们一个专业的医生， 哦， 啊，来负责这一块， 嗯， 负责咱们一线回来的队员的人员车辆。还有所有的装备的消毒，还有咱们营区的消毒， 嗯， 这一块咱们做的还是非常严谨的， 嗯， 而且所有的人员回来的第一时间全部做核酸，到今天为止应该是正好半个月吧， 哎， 大家都非常安全， 嗯， 这是我最欣慰的。 对，而且这次就是蓝天救援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并且都是安全回来了，也没有一例感染，也没有一例有意外发生。 对对， 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咱们郭队长领导的很有方哈，可以说是 不是不是 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还是所有的队友所有的兄弟们的自觉自律，还有积极的配合。 对，可能您自己都记不得救过多少就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了，是吧？ 还真是，在心里从来也没有想着记录这些个。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会记住你们，就是印象当中或者是曾经被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就拯救过。可能你们的一个举动就让他们生命得到了延续。 对，从日常生活中，其实就能感受到。有时候很多就是有人啊，这蓝天的怎么着怎么着，就是对我们还是非常就是 感谢的。 对对对对， 确实。哎，今天时间有限哈，还有很多话想聊，但是时间不够了，所以也非常感谢郭队长和王悦能够来到主播的朋友圈。下周呢，下周日下午的3:19到4:00呢，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4.5主播的朋友圈。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哈。 好的，谢谢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